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不，你是海神大人选择的人，又岂是他人所能替代的？我也没有能力从你身上取走海神之心，是他自行选择了你。这不只是幸运，而是你符合海神大人的要求，这也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事实。 海神之心。 唐三目光落在了三叉戟棘手位置上那颗菱形宝石处。此时随着三叉戟重新变成黑色，那菱形宝石也变成了透明的，丝毫看不出在三叉戟拔起时的尊威。 海神之心，这才是瀚海乾坤罩真正的名字吧。 不错，海神之心不只是海神三叉戟的核心，也是海神传承的核心。从你得到它并被它认可的那一刻起，海神大人对你的考核就已经开始了。从海神之心中看到了很多东西，他已经不止一次救过你。举个你知道的例子，还记得你们在来的路上遇到的那只深海魔鲸王吗？ 当然记得，他险些要了我的命。 不是险些，是他本该要了你的命才对。如果不是海神之心中蕴含的海神之力吓退了他，你当时就已经死了。与小白和邪魔虎鲸王相比，深海魔鲸王又要强大得多。可以说，他是当今之世不论海洋还是陆地最强大的一只魂兽。哪怕是我，也没有战胜他的把握。如果用人类的实力来衡量，他应该也是一名99级的封号斗罗。他甚至突破了10万年魂兽生命的极限，距离化龙就只是一步之遥。如果能够成功，那么他就会成为仅次于神的存在。 化龙？鲸鱼也可以变为龙吗？ 我所说的龙和你认知的龙并不一样。如果他能够化龙成功，那就是真正的海神龙。你知道这需要多少年的修炼吗？对于魂兽来说，需要整整100万年，期间要度过9次劫难，甚至比魂师修炼成神还要困难得多。 什么？您是说，那只深海魔鲸已经修炼了接近100万年？ 那倒不是，那个家伙修炼了差不多有30多万年，但凭借着对其他海魂兽的吞噬以及自己所具备的特殊技能，已经先后突破了8次劫难，也就相当于是100万年级别的修炼了。除了对海神大人有所惧怕之外，他就是海洋真正的霸主。 还有100万年魂兽这个说法？ 所谓的100万年魂兽其实就是魂兽成神，这比魂师修炼成神还要困难得多。10万年魂兽就算选择修炼人形也要比这个容易得多。魂兽成神不但枯燥，而且那9次劫难几乎都是不可逾越的天堑。也不知道这深海魔鲸王是如何做到的，居然能够通过8次劫难。如果他能再过一次劫难，那么很可能就会成为史无前例的第一只100万年魂兽，称霸魂兽界。如果在那之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位神的存在，恐怕整个大陆都要遭殃了。我不妨现在就告诉你，你的海神9考中最后一考分为2项，其中之一就是击杀深海魔鲸王。只有击杀了他，你才有机会来到海神殿，完成海神传承的资格。 击杀深海魔鲸王，那不就是相当于要击败一个与您同一级别的对手吗？而且他本来就身在大海之中，这 魂兽毕竟不是人，何况你忘了还有他吗？ 海神三叉戟。前辈，我正想问您，我通过第七考后得到提示，获得海神三叉戟的认可，拥有海神三叉戟使用权，他 都有哪些能力啊？ 这不是我能告诉你的，海神三叉戟乃是海神大人的武器，他的能力又岂是我能知道的？他有怎样的威力，需要你自行摸索。但你不要忘了，它是一件真正的神器。另外，等你去进行第九考时，肯定不只是现在这样的实力。先看看你的第八考题目吧，然后我再简单的为你介绍一下这柄海神三叉戟。 唐三闻言点头，精神凝聚。他拔出海神三叉戟之后，额头上的烙印重新变得平滑了。通过精神力感应，那烙印似乎有种虚幻般的感觉。但随着海神亲和度的提升，他发现自己的精神力似乎潜移默化地增加了一些，与那海神之光基本已经融为了一体。 海神九考之第八考，完成条件，将武魂修炼到九环级别，集齐全部魂骨，复活陪伴考核者，实现五年。完成第八考后，方可重返海神殿，接受最后的考核。九环，我距离九环已经越来越近了，终于能够复活小五了。这与海神九考无关，这是我希望要做的事啊。 你是不是觉得第八考太简单了一些？ 和前面七考相比，这第八考的难度就应该在复活小五上吧。以我目前的情况，五年修炼到封号斗罗虽然有些困难，但难度绝不会太大，我有这个信心。关键是复活小五后，我的魂力会随着魂骨和魂环的离去下降十级，这样一来，我有可能永远都恢复不了封号斗罗的实力。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不复活小五，让他保持现在的状态，这第八考我也有办法帮你通过，然后直接进行第九考。或许海神亲和度会受到一点影响，但影响绝对不大。别忘了，你要是复活了小五，不但魂力等级要下降，还有一点，你会少一块魂骨。实际上，你现在只拥有四块魂骨而已，外附魂骨是不计算在内的。五年内寻找两块魂骨本就不是容易的事，如果变成三块就更难了。我可以肯定，要是你复活了小五，你绝不会再有机会通过海神第八考，更不用说最后的九考获得海神传承了。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难道你就不想成为真正的神吗？这将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，复活小五之后，终你一生也不过就是个魂斗罗而已。哪怕你有十万年魂环，不达到九十级以上，你也不可能真的强大，永远也到不了我这样的境界，更不用说超越我了。 您不用再说了，前辈，我尊敬您，不想说些不敬的话，但我可以告诉您，对我来说，现在没有比复活小五更重要的事。哪怕不能成神，不能达到封号斗罗级别，哪怕因此而丧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海神的宽宏大量，这第八考毕竟给了我五年的时间，能与小五在一起五年，我也满足了。我爱的是完整的小五，而不是他的躯壳。如果我不能将他复活，就算死也不会瞑目。前辈，我最后有一个请求，我这第八考的内容请您不要告诉我的伙伴们，尤其是小五。刚才我封住了他精神对外界的感知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我不希望有任何外人掺和进来。 说完这些，唐三甚至没有去拿地上的海神三叉戟，腰杆挺得笔直，大步转身往外面走去。 站住！ 前辈还有什么吩咐吗？ 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能够让你在复活小五的同时，令你的魂力也不会下降呢，更不会影响到你今后的修炼，你想不想知道？ 唐三愣了一下，他心中突然明白过来，猛然转身看向波塞西。 小五的血并没有白流，你很好，确实值得他那样为你。 什么？前辈，您在考验我吗？ 不过你有一点很不好。 哦？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让你叫我大祭司，而不是前辈。 波塞西之前确实是在考验唐三，尽管海神九考已经对唐三各方面都进行过考验，但小五为唐三献血这件事还是对他触动很深。他在感情上是悲剧结尾，他不希望看到小五那么好的女孩最后也和自己的结局一样，所以他才出言试探。而唐三为了小五毫不犹豫地放弃成神之路，也要将他复活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前途。作为魂师界一代奇才，他能做到这些已经足以证明太多的东西。看着波塞西脸上的笑容，唐三也明白自己上当了。 可怜海神三叉戟啊，刚刚找到了新主人就被毫不怜惜地遗弃了，堂堂神器人家都不想要 啊。前辈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舍弃他，我 明白你的心情，你不用解释了。你和小五的情况我基本清楚，想要复活小五，你现在只差魂力还没达到90级。当你达到90级之后，将全部魂环灌入小五体内，再将他那块魂骨归还，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，就能完成这个复活的过程。成功后，你将损失的是自己的右臂和右臂魂骨，以及全部魂环，我说的对吧？这应该是你之前的想法。 是的。 事实与你计划的情况其实已经出现了差别。你知道为什么在90级后可以将魂骨取出而不死，但魂力又要下降10级吗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突破90级，准确地说，魂师就已经不再是人类范畴。拥有了远超普通人类实力的封号斗罗，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死亡的。而取出魂骨，必定要大伤元气，尤其是自残肢体时，魂力外泄，元气外泄，就会落下不可弥补的损伤。所以才会出现魂力下降10级的情况。实际上，这也不能代表全部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